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68集《幻清》一。日子越来越冷了，深秋时节已过，转眼便是冬日。今年的将军府也算是分外萧条。沈庙被禁足在沈府，沈清卧病在床，每日只有沈月一人上下广文堂。便是后来的中秋宴，也只有陈若秋带着沈月前去。自然又是沈月大出风头。不过这些事究竟是和沈庙没什么关系了。然而随着时日越来越长，沈清的事情却也拖不得了。沈婉云让陈大夫开了些药丸，让沈清的孕吐之症减轻了不少，旁人是瞧不出什么问题的。可若是一直下去，终究是纸包不住火。 这样下去不行，得想个法子。 沈婉云皱眉按着额心， 让庆儿出去避一避， 且待沈清将孩子生下来再回来，为了避人耳目，便说沈清身染恶疾也是行的，待风头一过，或许会天下太平。 可是姑娘如今这身子送出去难免要吃苦头。 香兰有些担忧， 况且这一来一去必然要花费时日，姑娘的青春也就被耽误了。 沈婉云眉头一皱，不错，沈清如今已经虚岁有16，再多一年便是17，这定京城中的女儿家其实16、17岁出嫁的倒是刚刚好，可沈清是官家女儿，要挑选的婆家自然也是高门。再等一年，只怕好的勋贵子弟都已经被人尽数挑走了。 允儿须得年关才能赶回来，如今青儿的身子却拖不得。 沈婉云的眉间闪过一丝戾气。 夫人。 一边一直未开口的采菊却开口道， 奴婢听闻中书侍郎魏家夫人近来与三夫人通过气儿，似是想来咱们府上为魏家嫡长子求亲，求的是五小姐。 沈庙。 沈婉云咬了咬牙， 他倒是好运气。 中书侍郎是正四品的官职，虽然对于沈信这样的正一品武将来说，来求亲简直是自不量力，可是魏家嫡长子魏谦却是一个才学容貌都是上乘的少年，来娶定京城中的一个草包女，至少在人才这一条路上是绝对配得上沈庙的。况且魏谦年纪轻轻已经入仕，只怕日后必然是少年大成，来求亲简直是沈庙撞上了大运。 听说是魏家有意攀附府上，所以才忍痛用儿子换通沈府交好的机会。 采菊话里的意思竟是将沈庙看作是非常下作的人，十分配不上那魏少爷似的。 也算是他走了运。 沈婉云的面色有些狰狞，这么多年虽然沈姓的官威极大，可是来沈府为沈庙提亲的人却是几乎没有。不为别的，正是因为沈庙自己太懦弱愚蠢，以沈信的功名，沈庙要找的夫婿必然得是同样的高门大户，可高门大户中又实在无法接受这样一个几乎是名其笑柄的主母，所以饶是沈信功名在身，沈庙也是无人问津。如今这魏家突然来提亲，采菊虽然说是想要攀附，可细细一想，大约也是因为当日在校验场上沈庙的表现令众人耳目一新，原先的蠢笨模样有所改变，这才让魏家也忍不住出手了。便是在往常，沈婉云也是不会容忍这样好的亲事落在沈庙身上的，更何况如今沈清还是这副模样，他就更不能看着沈庙这个始作俑者好过了。 夫人无需担心。 香兰开口道， 老夫人铁定不会赞同这门亲事的。 将军府中痛恨大房的沈老夫人可是首当其冲，奈何不了沈信，沈老夫人却能暗中将沈庙的亲事拿捏在手心中。从前有着任婉云的打点，沈庙的草包之名便不明其，如今沈庙洗脱了一般愚蠢封号，有人上门求亲，以沈老夫人的心机必然会想法子打消他们的念头。 他这样的贱命哪里消受得了这等时运，怕是还没嫁过去就死在屋里了。 沈婉云的话也是恶毒不已，他看着里屋紧闭的房门，沈清日日歇在屋中不愿见人，心中掠过一丝怨愤。 老爷居然还希望将青儿嫁给那等人。 沈贵尚且不知道沈清怀了身子的事情，任婉云也不打算告诉他。沈贵这样凉薄的人，如今沈清只是失了清白尚且可以容忍，可若是知道了沈清怀胎，必然会不顾沈清的身子强行流掉孩子。可即便是这样，沈贵害怕东窗事发，竟然也催促着任婉云给沈清寻一门亲事，只需要将沈清早早地嫁出去，对方是高门便好。于是挑来挑去，就挑中了少府监的小儿子黄德兴。黄家说起来门第其实比魏家还要高一等，自然也是数不尽的荣华富贵，可是比起魏家来说，黄家的老爷夫人可都不是省油的灯啊，而黄德兴更是一个喜欢男人的断袖。正因为如此，黄家对挑媳妇也不甚在意，只要媳妇性情温和，对黄德兴的荒淫之事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其他的都不在乎。沈贵想着，沈清既然已经被污了身子，倒不如嫁入黄家，黄德兴既然对女人没有兴趣，不会碰沈清，自然这个秘密也就不会被人发现。沈清只要做着一个皇家媳妇的虚名，享受荣华富贵就好了，而他也可以凭着和皇家的姻亲关系让仕途更上一层楼。沈贵自然是打得好主意，任婉云却不依，就算沈清已经被污了身子，在任婉云心中也定要为沈清再寻一门好亲事。嫁给黄德兴就如同守一辈子活寡，他是一定不会用自己的女儿去换这门亲事的。为了这件事，沈贵和任婉云已经争执了许久，夫妻二人本就冰冷的关系更加恶劣了，沈贵几乎不到彩云院里来，日日歇在小妾屋中。 若是五小姐和大小姐嫁的人换个个就好了， 彩菊愤愤道。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沈婉云闻言眉心一跳，突然看向彩菊。 你说什么？ 彩菊吓了一跳，结结巴巴道。 奴婢说要是五小姐和二小姐嫁的人换个个就好了。 你说的对。 沈婉云一下子站起身来，面上突然生出一股狂喜之态。 不错，只要青儿和小贱人的亲事换一下就成了，本就是我青儿的，这一次就让那小贱人自食恶果。 他说着突然想起了什么。 把我的披风拿来，去荣锦堂。 夫人去荣锦堂作甚？ 彩菊和香兰都被任婉云突如其来的动作弄得有些迷糊，却见任婉云狞笑道， 自然是要老夫人留下魏家那门好亲事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